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，当那件大事发生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人否认其发生。那件大事将是能使人升级，能使人降级的。当大地震荡，山峦粉碎，化为散漫的尘埃，而你们分为三等的时候，幸福者，幸福者是何等人？薄命者，薄命者是何等人？最先行善者是最先入乐园的人，这等人却是门主眷顾的，他们将在恩泽的乐园中。许多前人和少数后人，在珠宝相乘的床榻上彼此相对地靠在上面，长生不老的童仆轮流着服侍他们，捧着杯和壶和满杯的成全，他们不因那成全而头痛，也不鸣钉。他们有自己所选择的水果和自己所喜好的鸟肉，还有白皙的美目的妻子，好像藏在蚌壳里的珍珠一样，那是为了报酬他们的善行。他们在乐园里听不到恶言和谎话，但听到说祝你们平安，祝你们平安。幸福者，幸福者是何等的人？他们享受无刺的酸枣树，结实累累的香蕉树，慢慢的树荫，泛泛的流水，丰富的水果，四时不绝，可以任意摘取，与被升起的床榻。我使他们重新生长，我使他们常为处女，依恋丈夫，彼此同岁，这些都是幸福者所享受的。他们是许多前人和许多后人。薄命者，薄命者是何等的人？他们在毒蜂和沸水中，在黑烟的阴影下，既不凉爽又不美观。以前他们却是豪华的，却是固执大醉的。他们常说，难道我们死后已变成尘土和朽骨的时候，我们必定要复活吗？连我们的祖先也要复活吗？你说，前人和后人在一个著名的时期和特定的时间必定要被集合，然后迷雾的否认复活的人们啊，你们必定是赞枯木的果实，并以它充饥，然后痛饮沸水，像害消渴病的骆驼饮凉水一样。这是他们在报应之日所受的款待。我曾创造你们，你们怎不信复活呢？你们告诉我吧，你们所设的精液究竟是你们把它创造成人呢，还是我把它创造成人呢？我曾是死亡分配给你们，任何人不能阻挠我，不让我改变你们的品性，而是你们生长在你们所不知的状态中，你们却也知道初次的生长，你们怎么不觉悟呢？你们告诉我吧，你们所种的庄稼究竟是你使它们发荣呢，还是我使它发荣呢？假若我抑郁，我必定使它凋零，而你们变成诧异者。你们将说，我们是遭受损失的，不然我们是被掠夺的。你们告诉我吧，你们所饮的水究竟是你们使它从云中降下的呢，还是我使它降下的呢？假若我抑郁，我必使它变成苦的，你们怎么不感谢呢？你们告诉我吧，你们所钻取的火究竟是你们使随木生长的呢，还是我使它生长的呢？我以它为教训，并且以它为荒野的居民的慰藉，故你们应当颂扬你的主的大名。我必群星的没落出门市，这却是一个重大的门市。假若你们知道，这却是宝贵的古兰经，记录在珍藏的经本中，只有崇洁者才得抚摸那经本。古兰经是从全世界的主降世的，难道你们蔑视这训词而以否认代替感谢吗？你们怎么不在灵魂到死者的咽喉的时候，那时候你们大家看着他，我比你们更临近他，但你们不晓得。如果你们不是受报应的，你们怎么不使灵魂复返于本位呢？如果你们是说实话的，如果他是被眷顾的，那么他将享受舒适吉祥与恩泽的乐园。如果他是幸福者，那么一般幸福的人将对他说祝你平安。如果他是迷雾的否认复活者，那么他将享受饮沸水的款待和烈火的少少。 这却是无可置疑的真理，故你应当颂扬你的主的大名，伟大的安拉，至实的语言。